好啦，節目休息嗰陣時咧，我哋都播翻咧，就係我哋做呢個面具嘅一啲相片俾大家睇咧。咁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，亦都好多義工嘅參與。咁我想同大家提醒大家咧，我哋做呢個面具咧，其實係 for 12月8日嘅遊行。咁亦都希望之後咧，去海外咧，去將香港呢半年嚟抗爭嘅信息、各種嘅情況去帶去全世界嗰度。咁所以我哋係冇商業性的發售的，如果有人做了這些公仔頭去告訴你們去賣的話，那個絕對不是我們承載的出品的，我們沒有計劃去將這118個公仔拿去賣的，所以大家記住了。雖然很多人問過我們，我們都是婉拒了，就是說我們是沒有想過將這118個公仔頭拿去賣。如果現在有人告訴你他做了拿去出售的話，那些就不是我們的產品來的。剛才有朋友在休息的時候都有看到啲電郵就報名。咁首先你報名，你就要話俾我聽你叫咩名，你嘅電話號碼同埋你嘅會員號碼。咁有啲人就唔知道佢會員到期未？好簡單嘅啫，頭嗰50個咧就係001、002、003嘅。咁其他嗰啲人嘅會員 number 咧就係咧係頭嗰6個字，譬如佢係2019年12月18日入會嘅咧，咁就係191218。咁你睇翻啦，即係話如果你係18、12、19，咁你就可能已經到期啦，就嚟就係咁啦。咁好容易識別嘅啫。咁如果你到期嘅話，就希望你可以續翻你個會籍先。咁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就會將嗰個嘅晚餐嗰個咧就優先俾嗰啲 effective 嘅會員，即係而家係仍然我哋會員嘅朋友。如果你 join 過嘅話咧，其實就即係而家唔係啦。其實咁希望就你可以續翻會先。咁呢個就你都知道，我哋城寨團隊好犀利嘅，其實即係發聲做咁多嘢，因為我哋個團隊嘅人手咧好有限嘅，其實咁有陣時候我自己休息期間都要覆電郵啊、覆 email 啊，咁鄺遠孫喺隔離就已經不斷喺度覆緊大家的電郵啊咁樣，咁所以大家記住幫下手，減少我哋嘅行政，就係喺呢個報名嘅電郵裏邊清楚寫你嘅名，你唔好就咁寫 I am Simon， 我要兩個位咁樣，咁係冇辦法。得嘅，其實名字、會員號碼、電話號碼，電話號碼我哋可以 trace 到你係咪會員嘅。其實咁希望大家可以快啲用準確嘅資料咁樣。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個嘅喺中美貿易戰下邊，去到呢個北京嘅判斷香港嘅形勢係點樣咧？咁你可以咁講，成個貿易戰之國際化咧，係同美國嘅打香港牌有很大關係的，就是香港問題國際化。我記得當時我提出的時候是跟1992年我做香港關係法的時候的一個經驗去推望推動香港問題國際化。結果今次就我相信比92年那個成效是更加大，因為現在這一代黃之鋒好、張坤陽好，或者老中青三結合，其實還有郭榮鏗啊、楊岳橋啊，再加上第一代李柱銘啊、陳太啊咁樣，老中青三結合嘅話咧，喺國際上係令到香港人權嘅民主化喺10月11日快速通過參眾兩院，咁亦都得鄧炳強之助圍攻理大，咁令到區議會選舉大敗，咁而呢個嘅向國際社會發出一個訊息，咁 Donald Trump 咧亦都好快簽署咗呢個人權嘅民主法。咁究竟佢點樣用，會唔會用咧？咁好 depends on 中美關係。如果當中美關係係緊張陷入好多嘅未達成共識的東西，很多拗撬的時候，香港牌就可以用的，我覺得也都會用。所以每一年去檢視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，這個就捏住個要害了，即是說當他中美談得不順利的時候，就會捉幾個香港彈散官出來懲處的，絕對可能。所以記住了，鄧炳強不知道有沒有弟弟，如果有的話，快快脆脆送回大灣區讀書了，不要再去美國讀書了。咁你話唔關事，如果美國制裁得你，你唔好以為香港，就算你喺香港嘅資產，隨時嗰啲銀行都叫你攞翻走噶啦，唔係講少啊！你話諗住我擺喺 Hong Kong Bank 啊 ？So sorry， 去中銀啦、啊！大家唔好以為呢個制裁係嘢少啊！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大家唔需要睇得太過悲觀，北京就一定硬噶啦。頭先我講戰略性退卻就係咁嘅原因，你睇下。在這個述職之前，將張曉明的舊文拿出來在《人民日報》全版刊登，這個舊文就是四中全會的解說詞來的，其實是四中全會的決定，就是中共的總路線，包括23條立法，包括各種法例漏洞的修補等等，這些東西嘛。好了，所以大家今天看到了 就是個羅志光在立法會裏面講就是呢個所謂的侮辱公職人員罪，就已經準備交咗俾律政司，等候律政司發落咁樣。咁其實我都好有興趣，如果23條同埋辱警罪係會上立法會嘅話，點解唔上咗條國歌法先呢？國歌法都唔敢上，差唔多完成審議咯噃。即係話佢任何呢啲所謂嘅 aggressive 嘅措施咧，或者係對香港市民嚟講覺得係一啲侮辱性嘅措施咧，都會導致新一輪嘅政治衝突出現。呢個就係長期得10%民望政府必然要面對的。所以我就話佢嘅強硬非不能也，非不為也，不能也。佢唔係唔想做，佢係做唔到啊！呢個我大佢哋啦，就係、是。香港人亦都有咁嘅志氣，我唔驚你，你即本嚟啊！侮辱警罪啊嘛，郭佩凡叫你提你提啊嘛，蒙面法民建聯叫你提你提啊嘛，你咪攬炒咯。好啦，出年繼續攬炒，話俾你聽，我好希望喺出年嘅立法年度提出呢個辱警罪，亦都希望提出23條立法嘅條例草案出嚟。到時我話俾你聽，我敢寫包單，點止71%嘅市民出嚟投票，有冇呢個？街頭衝突有沒有理大圍城事件都好，我相信的投票率一定會超過71%，是不是？這個是一個公投來的，對23條，因為如果你是按照張曉明在人民日報的文章裡面所說是全面管治權，你仍然繼續黨的全面管治權不退卻的話，香港人現在的抗爭不是送中條例，送中不用條例的，現在在港珠澳大橋私設關卡，在人工島上面做這個安檢，然後在個金巴裡面夾人走，都這樣的，珠海公安。那你搞送中來做什麼呢？我想說，搞到這麼大鑊，搞到中國這麼大鑊，習近平灰頭土臉，香港搞到這個陷入這個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警民衝突。其實你夾人走就可以了，你在珠海現在在做的，其實在港珠澳大橋，如果你仍然搭金巴去澳門的，真的恭喜你了，其實澳門都不應該去了。澳門呢啲咁嘅地方，係咪為虎作倀？佢嗰個黑名單仲勁過大陸嗰個黑名單，去嚟做乜啫？係咪想賭錢？使乜澳門賭啫？去韓國好過啦，係咪？澳門除咗大陸遊客，有乜嘢好睇啊？係冇嘢好睇噶啦，已經係咪由得佢咯？佢要做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，咪俾佢咯。如果得美國佬認可嘅話，咪由佢咯，洗黑錢中心佢就得。係嘛？以前制裁過噶啦，同北韓勾結洗黑錢係制裁過噶啦。如果美國佬話唔得，你邊度都唔得。你喺橫琴做，喂，上海、深圳講咁多年啦，所以呢啲嘢，大佬，你以為咁樣可以即係用翻啊呢個八鄉指揮官李漢文嗰句名言啊？你咁樣做，我係唔會驚嘅，其實係。就算你話我要建設澳門成為呢個國家級嘅金融中心，恭喜你！係嘛？除咗起樓發下地產夢，搞下地產狂潮之外，其實冇嘢搞得到，係冇嘢搞得到，係嘛？大家話杯葛中資，其實應該杯葛澳門。香港嘅民主派咁多年，呢啲時候就一定入唔到境澳門，甚至香港一啲嘅《蘋果日報》嘅記者，甚至同《蘋果日報》記者有關嘅印刷工人，都入唔到澳門境嘅。其實可以跋扈到咁嘅地步，而你啲香港人繼續日日去賭錢，人哋咪繼續跋扈咯。你睇下聯合國唱衰香港人，唔係淨係伍淑清噶，仲有何超瓊噶，仲有何超瓊噶，賭王個女啊，係嘛？點解大家淨係針對美心集團啫？如果澳門係咁緊從國家路線嚟去鎮壓香港人嘅，你咪俾佢做離岸交易乜都好啦，澳門全部用美金啦，不如索性取消埋葡幣啦，係嘛？咁你就可以取代香港噶啦，恭喜你咯！前海大家記唔記得啊？上海浦東陸家嘴嗰啲摩天大廈落成嗰陣時候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咪又話取代香港？喂，鄧小平啊，喺70年代已經講喺內地多做幾個香港噶啦，當時已經諗緊噶啦。你班香港人咁 Q 串，到我搞得掂，多做幾個香港嗰陣時候，你哋就玩完啦。鄧小平已經諗緊噶啦呢個戰略。而家幾多年啊？鄧小平灰變咗灰啦，係嘛？如果係得嘅，一早得咗啦。咪即係等於中美貿易談判一樣咯，你要攞佢共產黨嘅命而救中國，佢係唔會嘅。等於慈禧一樣，佢係會同成個中國攬炒嘅，成個滿洲貴族 是跟中國整個國家命運攬炒的。他多做幾個香港的目的是什麼？就是因為避免政治改革，避免繼續開放而多做幾個香港嘛。如果他可以的，他就證明他中國模式成功咯。所以他會不斷貶低過去那十幾年，由許仕仁說香港會被邊緣化開始，三中三環高鐵唯獨是香港沒有。喂，大佬，現在看到了，港珠澳起好了，高鐵起好了，那就怎麼辦啊？然後不斷為香港人吃毒藥，就是說香港會被邊緣化，不融入大灣區，香港會玩完。融入去才玩完，我想說當大灣區的樓價和香港樓價一樣的時候，香港樓市就玩完了，地產商都玩完了。這個就是現在看到的，大家香港人看到的局面。所以他再繼續這樣說捧澳門貶香港，實際上已經是沒有用，我覺得亦都香港人都不會受。好了，他要強硬，我就再說一次，是非不為也，不能也。你用林鄭月娥一個這樣的政治喪失去推動這些這麼激進的政策，甚至是比反送中更激進的政策，我想問你政治能量何來呢？你何來有這個政治能量去推動啊？你叫周浩鼎再來啊？你叫李慧瓊再來啊？他會再來嗎？喂，大佬，現在變成政治乞衣了，整班人已經要向政府乞求公職，都不是中援戶那麼簡單，應該證明是叫做政治乞衣了，已經是。你再搞多一鑊獄警法，再搞多一鑊23條，是嗎？你搞埋其他那些，是嗎？包括修改選舉條例咯，是嗎？將 DQ 制度常態化都得的。你諗到嘅乜嘢方式都得，而係香港繼續出現呢個長期嘅政治動盪嘅結果。每日中環就和你 lunch， 太古就和你 lunch， 鰂魚涌和你 lunch， 然後有時有節就爆大鑊，無厘頭旺角都打一輪射催淚彈。長期香港係咁，你承唔承受得到？我話知你邊個做特首都好，將來你承唔承受得到？所有嘅政治其實就係咩？就是一個利益的妥協。如果到真正利益受損的時候，我問你怎樣強硬起來，誰會夠膽接這個燙手的珊瑚入這個熱廚房去做下一屆政府的官員，面臨美國的制裁的時候，誰敢再做保安局長？其實坦白說，現在找人已經相當困難，已經是，是吧？鄭若驊涉嫌叛變叛徒，這個已經是一個 alarming， 結果被送中，是嗎？由港澳辦的人陪伴去醫院和煮餃子給他吃，我就說這個就是恐怖片來的，其實竟然不是由潘樂圖去照顧他，而是由國家派人去照顧他，竟然不是送回來香港瑪麗醫院或者送回來香港養和醫院，而是竟然送回來北京協和醫院。大佬，倫敦回香港的飛機多過倫敦回北京啦，是吧？你都想到背後是什麼事啦，其實。但是大家記住，政治那艘遠呢，就是會繼續的。遠的目的不是真的遠，遠的目的是為了製造和理非和用武派的分化。這個就是2020年最大的挑戰，我覺得。羅志光早兩天在 TVB 的訪問出來講這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，亦都是分化的手段之一。大家看到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就不是民間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，是沒有司法調查的權力，亦都不會對警察進行紀律和刑事起訴的。那這個調查就叫做學術式研究香港深層次矛盾，就是李克強今天在述職裡面對林鄭月娥說的那番說話了，那配合他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咁佢咪會話：，我已經去做咗呢個嘅研究，香港深層次矛盾啦，咁樣嘥氣。不外乎就係土地供應問題、社會流動問題、青少年嘅創業問題、就業問題，講完噶啦，係嘛？使乜研究啫？呢啲深層次矛盾。如果你話呢個係效法2011年倫敦暴動、倫敦騷亂檢討報告書嘅話咧，倫敦騷亂檢討報告書咧就係好清楚。是警政的問題，是警察的問題。這個檢討委員會也很簡單，不需要跟我說什麼 sociological foundation、social cause、即社會根源、動亂的社會根源，不需要，是警政的問題，是完全是政治問題來的，今次是。 係咪冇搶掠同倫敦好唔同咧？倫敦點解會有人話係貧窮問題，有人話係種族問題，有人話係階級問題啊？因為有大量嘅搶掠出現啊嘛。香港今次係冇啊，就算被裝修嗰啲都唔係搶掠嚟嘅，係破壞行為啫，完全係政治性嘅，而係針對警察，所以係唔需要咩專家調查噶啦。如果你要獨立檢討得，檢討警察點解喺6.12開始會採取一啲咁嘅方法去進步，呢、這個就係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唯一要做嘅嘢。如果你係應承咗入去呢個委員會嘅學者、專業人士，唔該你面對自己嘅良知，就係檢討警政嘅問題。警察幾時開始？係咪喺 Solar Pit Operation 嘅檢討之後，即係喺5年前雨傘運動嘅光明頂行動之後，大幅增加警隊嘅編制？呢、這個就係我目睹嘅。增加了兩個 company 的衝鋒隊，然後引入大量的震步武器，是全方位加強警察的震步能力，即是說6.12的鎮壓是源於5年前的雨傘運動之後，警方長期部署準備用更多的武器、更先進的武器和更多的衝鋒隊去鎮壓市民。這個政策誰決定的？是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第一個回答的問題，誰人決定？第二個問題就是去到6.12的 deployment， 哪一個人授權開橡膠子彈？這個是最關鍵的 root cause， 所有的事都是由6.12開始的。然後7.21官、鄉、警、黑四大勾結，查清楚它完了，這個委員會我告訴你，我不期望他們可以去查那些違法的警隊的行為，一定不會，因為傾掂曬嘅咧，其實根本係就係因為不會查警隊的違法行為，鄧炳強才會支持呢個嘅獨立檢討委員會，以為咁樣就可以分化香港的市民。你查我阻止不到你，係嘛？我而家話定俾你聽，你要檢討的就是我頭先所講嘅嘢，缺一不可 ，not one less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連獨立檢討委員會睬你都傻。他咪走去搞社區對話嘅，對話完一次之後又點啊？係咪又話揾班學者嚟去研究嘅？而家去咗邊啊？根本就吹完水之後，乜嘢都做唔到嘅呢個政府係。好啦，佢會政治上呢手軟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令到有一啲位俾一啲淺藍甚至係藍底黃面嘅人出嚟，就係話：，誒、哎、政府都已經係政治上開始解決呢啲問題㗎啦，大家就唔好再上街啦咁樣。大家不要再出來遊行了，以免有更多的街頭暴力。所以這個是一個空間，爭取一個空間給建制派生存，給建制派面對下一年的立法會選舉。2020的立法會選舉是相當之關鍵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能夠奪取立法會的控制權，我告訴你四中全會任何的決議都不可能執行，包括辱警罪，包括23條立法。如果我哋失去對立法會嘅控制，佢就會長驅直入，因為都打到咁癲啦。對佢嚟講，一件污兩件毀，係嘛？咪再打落去咯，一舉就去搞掂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中共嘅 game plan 啦。一舉去搞掂佢。咁所以我就係話，2020年對我哋嘅挑戰係相當之大。點解我哋要圍爐？點解要鞏固大家嘅兄弟姊妹手足嘅關係呢？就是因為我們要去走2020更難啃的一年。大家以為2019年辛苦，其實2019年是一個開端來的，2020才是更大的挑戰。那今集就休息一陣先，跟住再回來。 嗱，今次搞到會的特色是怎樣呢？是自由選擇很大的，它其實就先是有這個沙律，然後就有大盤，然後咧就有小食啦，然後咧就有飯麵類啦，然後咧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，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噶。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。咁首先呢、这個就韓式醬汁拌粉絲，就係、是、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，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，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，黑椒豬手，韓式泡菜就搭餃子，